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再看，这些平民居士问出酒香而买的呀， 不好还你来路真而不忠之老之尊 也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瓶凤冠，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，粒粒心软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，无一句爱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股雨衣，肚子吃冰大嫂子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